亲啊，自己啊，不听到正落在此讲的话，素心一片寂静夜，今夜正色断肠声。 孙子永为康啊老母先生同家方梦萦奉旨生共进我命应然有事救我呀父母心急泪冲心方有路遇到我家从此我愧的梦萦心不去啊又怎能免向往上我杀将士人来城下皇宫怎能容忍他我杀将士人来城下皇上你可为他皇上你眼睛甚至皇上自信傲天下皇上自不能为才官们皇上心为真与假心里心门曾经一样心口解开

心心骄傲过的根十字家境我最难逃我自苦受着家有时谁苦家也就闻儿富贵松同情人房地房走地走家是白的白铺的铺哦铺的铺你有真死了的心酸酸绵绵滚滚烫的滚根缠着一段红为父亲总不 母亲大人因我求证于归来到这穷乡片场之故听是江暖金子啊美山能水远长我乡明此一路来上晚故转大风光啊！ 一朝朝一朝，今日早被不管道，回想看风迎千里，难道只为韭菜香？听是自门心中想娘，急忙关住眉龙针，轻手抱抱小儿郎，小儿郎，小儿郎，一见生人哭声长，啥要跑他也愿意，先去问姑儿的娘，我是孩子亲祖母，宝宝生儿已何妨，他是孩儿亲生母，孩儿怎能离开娘，你知儿子不能离开娘，你为我抛下亲娘来望啊，怎你竟成那永儿的娘，我只好独亲于怎样想，难道要放弃大逆不孝啊，康他于是我孝康于怎样不大逆的生而为京都连孝康并把回的同于娘，在这黑儿谁不要母亲亲自来承担，黑儿长大非容易谁用过一日落寞我要黑河长昏落，我要生儿多数嘛，我要黑河有心情，我要生儿生更长，我要黑河几次狂，我要生儿自信王，我要黑河心做人，我要生儿真少当，要他自欺哄，要他去万方，我这本子虚自信王，我这成功舍得重量，曾经国防自身唱声多大念，连笑康多大念，连笑康大念笑康真相通。哦我愿万年长，万年长，万 过去的百年是值得珍惜的，因为在我们老艺术家们饱经风霜的脸上镌刻下了粤剧在上个世纪所经历的风霜， 未来的百年也是值得憧憬的百年，年轻一代青春飞扬的脸上更书写着粤剧在下一个世纪将迎来的阳光。 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因为有观众朋友和我们一路同行，才使我们的粤剧唱得如此的动听，如此的优雅。 在未来的日子里，让我们继续携手并进，去创造粤剧更灿烂的锦绣前程。 那么在今天演唱会的最后呢，我们要再次请出所有的演员们为我们高歌一曲 《百年留声》。 灵犀不语的诗篇，夜观众

Thank you. Oh.

凡间有点竟然夸此喊一口，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 师傅，人家开药店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药不全，对吧？ 你知道什么？请我进去恩婆。

的母亲齐天意，咱呀来夫妻相亲我愿意，只要来儿姑娘亲，儿姑娘亲，二三小姑娘，这是什么？ 回向圣地凤梨黄莲 啊！你怎么知道我要这四味药材呢？ 你就请了。 讲，这个是这样。这四味药材嘛，我就不要了，不要了，我还要零点四味，啊！ 请讲。 听了。小林哦，这奶茶不是药材呀？ 请问道长，那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 装的是药。哎呦， 哎，赵四，你既然这葫芦里面装的是药，那怎么不算是药材呢？嗯，说说， 就算是药材，怎奈小小的葫芦能装得了什么哇啊？ 葫芦虽小，万用俱全。 好，好一个万用俱全！如此，贫道还要点天上四味。 这， 你 点吧， 你就听了。你要来天堂三分分， 看天天分三分， 他要买天上一片星空。

再点呢、啊、我谅你呀、啊、也点不出什么好药来了、嗯、我这里倒有一言相赠。 讲， 自古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劝你呀、啊、再不要自命不凡，狗眼看人。 苦得好，如同看人马刀扎呀，满身短命亡。 刀要一断命也了梦，叶子一分断了香，凡人有爱成一对，纵然断你有我方。 一生一万成一对，几个小儿郎，哎，你养了几个娃娃啊？你给我肚皮呀、啊，小姑娘，你说话呀？你对不上来了，你说不出话来了，我这招牌打死你！ 是，铁马。 第三个儿子你， 第四个儿子不先想，道长告罪了。 行， 他来在天堂，一番两次两次三番，看完他的亲娘。 啊！岂有此理！成何体统，太不像话了啊！哎呦，哎呦， 听众朋友，再会。Thank you.